国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00，广播书场。金三角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出产地，那里的制毒贩毒人员有组织成系统，既凶狠又狡猾。多年来，缉毒干警们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与他们展开了一场场生死较量。和平年代，禁毒缉毒成为激烈的战场。中国缉毒秘密战讲述了缉毒警察们为了守护人民的安全与毒枭展开的你死我活的斗争。继续为您播出《中国缉毒秘密战》，作者陈实，演播武文。 张贵刚进入了金三角后，王建义很快与老挝、泰国和缅甸警方进行通报，都得到这些国家警方积极的回应，派出了一些警力在各个要点进行配合。张贵刚在经过了第一阶段侦查后，发现了一些可疑线索，继续深入侦查，不料遭到了毒枭的暗算。办卡车进入了金三角风沙里一带，这里风光宜人，有更多的热带雨林和林中的罂粟。张贵刚对金三角很熟，一大堆数字都能背下。金三角的范围大致包括缅甸北部的掸邦、克钦邦、泰国的清莱府、清迈府北部及老挝的琅南塔省、风沙里、乌多姆塞省及琅勃拉邦省西部，共有大小村镇3000多个。金三角盛产罂粟，并通过当地军阀、毒枭等制造鸦片、海洛因等毒品而闻名世界。金三角地区和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边境的金新月地区、哥伦比亚、委内瑞拉交界的银三角地区并称为世界三大毒品源。张贵刚同意到风沙里来还有一个原因，这个省镇突出的地域紧靠中国云南，他想发回一些信息。这一带从风沙里侦查还是头一回。风沙里省是老挝最北部的一个省，交通闭塞，经济落后，地处全老挝的最北端，西北临中国云南，东临越南，首府风沙里。风沙里省是老挝突进中国的一部分，在所有省份中，该省与中国有着最长的边境线。这里没有工业，物价水平较高，华人很多且大多经商。北部地区原属中国，清末被割占后并入老挝。张贵刚通过特殊手机测试，风沙里全省正好地处于中国的云贵高原以南延伸部分，地势平均高于1000米，全年气温与云南省大部分城市的温度也相差无几，部分高山于12月至第二年的2月更会有降雪。张贵刚听说风沙里还有个旧飞机场，也有少量飞机，他琢磨在对金三角全面侦查后，可以把风沙里作为自己的大本营，有萨罗和莫莉配合，可以进也可以退到云南。卡车停在了一个两面是山、一条河弯曲流过的三角牧草棚边，相连的都是蘑菇棚，看上去像一片山里的农庄。 哎，别紧张，这是我老家的芒果园和胡椒园，家里的人都是做农职的。 萨罗一下车，边带张贵刚朝三角牧草棚里走，边介绍说：“ 我父亲去世早，我叔叔在这里看守。” 正说着，只见一位60多岁的老人从棚里迎出来，一身最原始老挝人装饰，穿着蓝格的衬衣，冲着门便叫上了：“ 阿罗，你回来了。”“ 阿叔，我带来一个中国朋友，他叫刚子。” 萨罗拉着张贵刚介绍，很热情。 哎，好啊好啊，屋里喝茶。中国朋友有20年没有来过了。 张贵刚喝了口茶，问道：“以前你认识中国朋友？20年前有哪位中国朋友来过你这儿啊？”张贵刚用老挝话聊着，显得很亲切。大叔坐在竹椅上，顺手拿起一个大竹烟筒，点燃吸了两口，说：“ 哎，你来吸两口。” 张贵刚笑了，这种烟筒在云南也有，这是一种最朴实的礼节。张贵刚抱过来，深吸了两口， 烟纯正，老挝货。 大叔哈哈笑了：“ 20年前我的那位中国朋友也这么说。”“ 他叫什么？还记得吗？”“ 记得，一辈子也忘不了。他叫王万珍，板红一个做芒果生意的。”“ 王万珍？” 张贵刚反问一句，显得有些惊喜。“ 你认识？”“ 哦，不，不认识。” 张贵刚又加了一句：“你们有生意合作？”其实张贵刚心里知道他说的是老局长。大叔边吸几口大竹筒边说：“ 哎，那是个好人啊，他救过我的命。”“ 啊，怎么回事啊？” 大叔带着一种深情回忆道：“ 说来话长啊，可又好像发生在昨天。我和萨罗的阿爸都是种植芒果和胡椒的，你也知道，在金三角一带，这不赚钱，种罂粟的才叫挣钱呐。每年又有外来客大把大把给钱，收了加工海洛因，还有鸦片，都在金三角交易偷渡到各地。在金三角私下贩卖海洛因和鸦片是被泰国警方打击的，有些人就利用各种手段藏毒品，有藏在椰子里的，藏在芒果里的，还有藏在车轮里的，通过运输把毒品贩运出去。有一天夜里啊，突然来了一批泰国和老挝联合警察，包围了我们这个芒果园，搜了一遍我和我哥装好的芒果货车，没有发现什么。他们非要抓走哥哥和我，说我们在芒果里藏有海洛因贩运。哎呀，这是天大的笑话呀！我们家祖祖辈辈种芒果、种胡椒，从不沾鸦片和海洛因呐。” 后来呢？ 张贵刚追问。“ 后来啊，多亏了我的中国朋友王万珍出现了。” 大叔叹了一口气，摸着胡子接着说：“ 警察抓了我和我哥，押上警车，要带到金三角泰国一方。我知道要是贩毒海洛因是要坐牢的，重的是要杀头的。 他们不能光凭你家种芒果就抓人啊。” 这回萨罗洗了脸，给张贵刚端了杯咖啡，插话说：“ 泰国警方查到在芒果中藏有毒品，是经过加工再包装的，一直没有抓住是谁干的。贩毒芒果的人跑了，所以泰方联合老挝警方抓我爸和叔叔。”“那真正的凶手抓到了吗？”“ 我和我哥被绑起来，带上警车，刚离开芒果园小镇，突然一辆黑色的货车开到警车前面，挡住了我们那辆警车。从货车上下来的正是中国朋友王万珍，他从车上抓住了一名贩毒的，货车上的芒果里全是经过处理包装的海洛因。 人证物证都在，太牢两国警方就把我和我哥放了。哎，我一直记得这位救了我的中国朋友啊。 本书作者陈实深入一线，曾与缉毒警察并肩行动，用3年时间完成此书。他也曾深入边境及10多个省市缉毒一线，采访数百位缉毒英雄、亲属、毒贩、吸毒者，通过此书表现了中国禁毒缉毒警察与毒枭毒贩斗智斗勇展开的一场场生死较量，以及缉毒战线英雄们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不畏牺牲的献身精神。本书不仅再现了缉毒禁毒战线干警们的真实原貌，同时书中还融入了当今最新的防范毒品知识等元素。中国缉毒秘密站正在为您播出。 张贵刚的心里已经有数了，他在来金三角之前，由总部王建义带他秘密地见过在山里的老局长王万珍，但是王万珍什么也没提起，更没有提起过这位大叔。临离开山里时，王万珍只是对张贵刚说了一句话：金三角最大的主持帮主是莫桑，如果你遇到困难，告诉王建义主任，他会帮你的。现在当张贵刚听到大叔意外讲到老局长王万珍的往事，知道了当年老局长以生意人的身份早就在金三角一带秘密侦查和秘密缉毒了，有一些老局长安排和布置的局已经在悄悄进行，张贵刚忍不住问： 大叔，你尊姓大名啊？ 叔叔大名叫萨巴，在当地没人不知道的。 萨罗抢着说： 叔叔小名萨芒果，他种的芒果啊，在金三角和老挝最有名，这种芒果就叫萨芒果，还有标签呢。 张贵刚赞叹：真不错啊。阿罗，赶快把我种的萨芒果拿来，还没请你的朋友吃呢。 来了，我都把皮儿剥了，全是萨芒果肉。 这时茉莉端着两盘子芒果肉跟着一位小姑娘端着上来。 尝尝吧，刚子。 萨罗用竹筷插了一块递给张贵刚说： 这可是真正浓香的果子，限量版的呢。 张贵刚吃了还要吃，一口气吃掉了半盘，最后说了句： 我在版纳也吃芒果，但是萨芒果真纯香，谢谢了。 我还要谢谢你呢，没有你救我，死活都不知道呢。 莫桑是金三角一霸，和缅甸、老挝的毒枭都在走私海洛因和鸦片，警方也都知道，可一点办法也没有，抓不住他们外出的船，也查不出藏的货。 莫斯更坏，在金三角40多年，建立了墨家独立王国，不仅大量联合周边3个国家的毒品货物，还和越南、印度的毒贩子来往。 大叔萨巴愤恨地说： 莫斯还和一些警察私下勾结，分钱分物，他们获得枪支，还暗中保护他们墨家。金三角一带谁不恨莫斯？ 张贵刚问： 莫斯就是莫桑的父亲吧？这些年我没有听过莫斯什么事儿啊。 他呀10多年前就死了，他儿子莫桑胆子更大。 萨罗说着带着一股恨气： 莫斯怎么死的？ 这里面的事儿只有我叔知道。 萨巴又抱起了竹筒点烟，大口吸了一口，吐出一串烟雾才说： 说起来啊，让我想起哥哥萨库，贩毒芒果毒品的人被抓后，被当时的泰警方关押进了监狱。可是没想到，贩毒的人正是莫斯手下的人，他们记仇了。第二年，他们派人来芒果园捣乱， 还抓走了萨库。没多久，萨库就被莫斯的人杀害了。 张贵刚有些气愤。 啊，原来是这样啊，这莫斯太恶毒了。找了警察吗？要查找杀人凶手啊。 那时候萨罗还小，我带着萨罗去找亲戚，然后我一个人找遍了警察，都说调查，可没有下落。莫斯知道了，还派人追杀我。那年我只好躲在山里。我又一次想到了中国朋友王万珍，他私下帮我调查，不出半个月，找到了杀害我哥的凶手。他交代说，是莫斯让他杀的。中国朋友又去找了泰国和老挝的警察，最后警察出动去抓莫斯，他逃跑时在河边开枪，还打死了两名泰国警察，这样警察才开枪打死了那个该死的莫斯啊。 萨罗说，可是莫斯死后，他的大儿子莫桑掌握了莫家大权，继续在金三角一带组织贩毒。我在湄公河边亲眼看见了他们在搬一麻袋一麻袋的海洛因。 张贵刚敏感地问，莫桑知道你是萨库的儿子吗？ 不知道，姓萨的在泰国老挝都有。 萨巴站了起来，对张贵刚说， 你是萨罗的中国朋友，让我想起了救过我的中国朋友。王万珍今年有70多了，如果你回国后，求你帮我找找他。我这个年纪了，希望能见到他。我和他还有个约定啊。 什么约定？张贵刚小声问，心里盘算着他与王万珍一定有什么秘密。 你跟我来。 萨巴也小声说，边走出屋边对萨罗说， 我带你的朋友刚子到后山，你让家里人做点醉鸡，晚上喝点。 好的，阿叔。 有些家里的事儿萨罗知道一些，关于中国朋友和他叔不仅是做芒果生意，还有一些对毒品对毒贩子的秘密工作，特别是对金三角墨家的情报。他的叔叔好像很神秘，因为萨罗的父亲过世，很多事都不让萨罗参与。萨罗心里还有一个小秘密，那就是叔叔萨巴的儿子萨明夫比他还小3岁，从不多言多语，却失踪了，下落一直不明。萨罗私下找过一些好友，甚至还有教会派人在金三角地区寻找过，没有任何信息。叔叔萨巴知道了，还劝过萨罗，并说过一句不可思议的话，别找了，萨明夫去很远的地方了，说好20年后来见我的。这话萨罗当然不信，可他叔叔从来没哭过，萨巴一直在等着儿子回来，所以萨罗和萨家亲戚也就不再提萨明夫的事儿，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近几年国际制毒贩毒疯狂，不仅涉及国内，而且形成了以缅甸、阿富汗到哥伦比亚、墨西哥等为中心的毒品隐形市场，形式类别多样，贩卖与吸毒形形色色，尤其是发生在金三角和湄公河的惨案令世人震惊。作者陈实走进中国公安缉毒警，与他们零距离接触，深入侦查与缉毒的最前沿现场，写出这部纪实文学作品。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陈实的作品《中国缉毒秘密站》。 萨巴走在芒果园的山坡上，沿着一条小路走向后山，张贵刚跟在后面。没想到萨巴快70岁的人走起路来很灵活，尤其是对芒果园和山路很熟悉。后山其实是芒果园和胡椒园环抱的山，而且是老挝面对中国云南最高的山峰。萨巴想念中国朋友，想念儿子了，常常独自一人来到后山。那里有一架高倍望远镜，是萨巴专门购置架在山顶上的。 他站在高处，透过望远镜可以观看到隐隐约约的中国山脉，还有金三角的山与河流。 刚子，你看看吧。 萨巴望着中国一方，深情地说， 从这儿到这边可以看到中国的山脉。 张贵刚通过一架高倍望远镜可以看见中国，心里对萨巴很是敬畏。他透过望远镜仔细看着，移动着，看清了中国山脉嵌入在老挝突处之中，宛如一件完整的风衣。那一座座与老挝相连的山脉像风衣上的扣子，显得那么完整。 太棒了，我看到了。 张贵刚兴奋地说， 看得出你对中国的感情啊。 我对中国朋友王万珍感激不尽啊。见到你，你是萨罗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啊。 萨巴说。张贵刚马上回答， 你和萨罗都是我的朋友，你有什么心思告诉我。 你不用说，我知道你做什么生意的，你不用解释。你和我的朋友王万珍做一样的生意，我有个小秘密，如果方便，你回国后帮我打听下萨明夫，他在中国干什么，快20年了。 萨明夫？张贵刚有些突然，也根本不知道萨巴说的什么背景，什么人物，便睁大眼睛问， 萨老，到底发生了什么？ 萨明夫是我的儿子， 当年莫斯带人到处追杀我们萨家，哥哥被他们杀了，我带着10岁的儿子到处躲，很不安全。是王万珍出面和我秘密商量好了一个方案，把儿子接到了中国，在那里上学培训，将来为萨家报仇，铲除墨家和那些毒贩。我和王万珍说好了，20年后儿子来见我，儿子安全托付给他。后来王万珍联合泰国和老挝警方调查，法办了莫斯。 听了萨巴的一番话，张贵刚心里很清楚了，当年老局长王万珍深入金三角，与眼前的萨巴秘密缉毒，在寻找一切内线，清除金三角毒枭的各种人。在来金三角之前，王建义带他见过王万珍，可他只说了一句话，遇到困难找他，太意味深长。作为年轻的缉毒警察，张贵刚深感这个行当的危险和艰险。局长的深藏不露，以及与萨巴之间的那种合作，张贵刚感触到了。老局长等几代人在进行的缉毒暗战。张贵刚问， 萨罗知道萨明夫的情况吗？ 萨巴摇摇头，又补充道， 我做的事他不知道，他是个孩子，我要为大哥负责，让他开门面做小生意，安全生活。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中国缉毒秘密战》，作者陈实，演播武文，编辑天时张璐。本书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解忧书房》。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